人，和你不瞅不睬，最终只会成为敌人。沦为旧朋友，是否有情深？没有心，只像闲人。若有空，难道有空可接吻？这预告发自虔诚内心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新奇。据港珠澳大桥管理局的官方微信公号显示，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，港珠澳大桥收费站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已正式确定。河南省自10月1日起正式实行打卡计时培训制度，学员完成规定学时之后才能预约考试。阿根廷国家旅游部长近日在圣地亚哥同智利政府签署了一项协议，该协议将互相承认发放给中国公民的旅游签证，便于中国游客可入境两国。日前，美国副总统在美国宇航局约翰逊航天中心发言时承诺，在2024年前将把美国宇航员送入月球轨道。北京市住建委近日表示，针对住房租赁企业违规使用租房贷，目前正联合市银监局、市金融局、市税务局等部门调查取证，一旦查实将从重处罚。北京西城区什刹海地区疏解整治后，对腾退空间进行利用，打造成多个居民身边的口袋公园。据官方发布声明确认，9月即将开播的《生活大爆炸》第12季将是该剧的最后一季，明年5月将全部收官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林奇，感谢收听。 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晴天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。今天是8月27号星期一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2度，最高气温32度，东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2到29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29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。朝阳在22到30度，海淀丰台大兴在22到31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吧。菩萨山天池在22到31度，延庆野鸭湖在19到29度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来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说说防晒的那些事儿。一呢，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尽量避免暴晒于阳光下。二，外出时尽可能的戴帽子、撑阳伞、戴太阳眼镜、穿长袖衬衫及长裤，以保护肌肤。三，每次暴晒于阳光下应该使用防晒产品，而且每隔2到3个小时再擦一次。四，经常做日光浴或暴晒过度会累积皮肤细胞的伤害，最后致使任何肌肤修护程序都无法挽救，造成肌肤提早老化、出现皱纹、老人斑等等。这个夏天高温台风雷阵雨三重夹击，在水深火热中足足挺了2个月的北京人，走在路上不是生煎就是清蒸，被天气按在地上不停的摩擦。转眼要到9月了，熊孩子一开学，没有暑假的上班族心里是不是平衡了很多呢？没有隔壁孩子们的吵闹声，瞬间也清静了不少呢。哎，北京上班族的假期啥时候才能到呢？话说继6月18号端午节后，整整2个多月都没有放小长假了。别着急，9月的中秋节在等你，没刷完的剧可以刷起来了，没玩够的游戏可以再大战几百回合，没睡够的觉有机会补回来了，是不是怎么想怎么爽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来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

看到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小溪的听友说想点一首张亚飞的《大女人》，并留言张亚飞的歌很好听，他的声音有点像张惠妹的感觉，这首歌是路虎帮他做的曲，很有味道的一首歌，所以想让更多人听到。那么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，欢迎来到经典969微信公众号留言，分享你想听的歌和你想说的话。每天上午9:30，一点动听，我在这里等你哦。 我不懂把头深埋在你的胸口，不懂像他和他们一样亲密温柔，我总是学不会最女人的守候，你那软我说不出口，终于把我和我的拥抱抛在身后，我还是学不会软弱的说别走，决堤的泪只在你转身后。